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咁頭先睇個過場啊，戴耀廷嗰段新聞咧，其實大家 咩去飲啫？而家 唔係，咁你首先聽個日子先，個姐夫之後出噶啦， 10月1日， 呢個我都咪講啊，呢個 唔係咁，但係咁佢即係佢有提到噶嘛，因為佢要對嗰、那個佢唔係癱瘓呢個金融中心， 佢講過癱瘓㗎，最初出嚟嗰陣時 候，唔好講最初啦，屌你班契弟講咗啲嘢，全部唔撚算數㗎啦，啱唔啱啊？而家又要揀人，屌你話有暴力又唔得，要有貼先得，屌你隔離個教授又想去佔中，特登坐飛機翻嚟，唔緊又冇得佔中，因為佢冇請你，你咪冇咯，係咪？咁佢之所以要發英雄帖揀人嘅話，咁你點會多人呢？ 係， 係咪？咁你如果你佔中，你要造成一個即係嗱，當然而家佢已經講咗噶啦，佔中已經係失敗噶啦。作為要要挟共產黨俾個好嘅政改方案，你呢個已經係失敗，但係佢都要繼續佔中。咁啊，因為呢個要唔可以走數啊嘛，係咪？咁然後呢個佔中，咁你要俾請帖人哋去佔中，咁點屌你點樣去佔中啊？而家有幾多人啊？琴日行過。我篤一串魚蛋，係嘛？嗰、那個即係賣魚蛋嗰先問我：喂，翁文幾時佔中啊？我屌你，關我撚事咩？我想寫個字俾佢咯，係嘛？因為佢由頭至尾都將我哋排除在外，佢就係而家講緊嘢，成日都針對我哋，就話：喂，屌我哋和平㗎，即係呢班係暴力㗎，係嘛？所以我上次禮拜上個禮拜喺呢度嘅節目裏邊，我就狂轟呢個戴耀廷。我話熱血公民拉咗，俾人拉23個人。呢23個人之所以俾人拉，就因為李飛喺博覽館度鳩噏，我哋去圍佢。夜晚黑佢喺君悦酒店，我哋喺門口圍佢，結果俾差佬拉咗23個人。我同阿長哥就係擔保佢哋嘅。OK， 你和平佔中嘅人一句説話都未講過，屌你乜？你嗰啲係獨家嘅，你嗰啲抗爭，撲你個街，係嘛？所以個問題喺邊度咧？你而家我話講剃頭。跟住你又有個好日子，咁加發喜帖，屌你乜叫人去飲，咁啊叫做佔中，講明係10月1日就喺度遊車琵琶，遊抱琵琶半遮面，係咪？嗰日係公眾假期，係咪？咁人哋咧就喺會展就慶祝犬足國犬，我咪叫佢慶祝國慶啊，犬足國犬，係咪？屌你乜你就要揾笪地方嚟乜嘢，係咪？咁啊可以你揾到幾多人？哦，原來你唔想人多嘅。你要發帖俾人，你唔想人多嘅，係咪？所以真係見到你呢班咁嘅人咧，我都真係無話可説，係咪？咁啊有個機會咧，即係我又好少同阿戴耀廷可以碰到頭嘅，佢而家係英雄嚟嘅，係嘛？咁啊下個禮拜一咧，一間阿峰可以出個 post， 香港大學嗱，大家嚟捧下場。我就好少喺度吹雞，我去香港大學講嘢咧。我就好少吹雞叫我啲 fans 去捧場，今次我就希望大家去捧場，因為戴耀廷同我同台，OK。咁啊，仲有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啊，呢啲又唔好講啦，即係小朋友咁啊，等佢發揮。另外仲有一個何樂生教授，即係幫港出聲周庸嗰幫人啊，其中一個，咁啊好睇啦，係咪？所以我預計嗰日咧，即係香港大學咧啊，即係我唔知而家邊個 call 啊，大家即係阿峰啱啱幫我 check 一 check， 上網 check 一 check。 喂 ，call 可能唔夠位擺喎。 係啊，實多人嘅，你明唔明？因為大家。要即系要睇下我同阿戴耀廷啦，我就唔会闹佢嘅。我而家话俾你听，我会好即系客气问佢问题嘅。OK， 系咪？即系要识我疑惑啊！即系我会问佢问题嘅，系嘛？即系譬如我会问佢：，喂，我而家又觉得占中几好，你唔可以俾我参加咧，系嘛？即系有冇啲附带条件咧？如果黄毓民去参加占中，系嘛？问下佢呢啲嘢咯，系嘛？咁你而家占中想达到啲咩目的咧？唤醒群众，屌你妈！我哋日日都喺度唤醒群众噶啦。做了很多年的了，啱啱先，係嘛？所以我咧禮拜一咧，即係15日啊，9月15日喺香港大學就有個即係啊座談會。咁啊，我係其中一位講者，呢個香港大學法律系辦嘅 ，OK。 香港大學的法律學會辦的，那我是其中一位講者，戴耀廷也是其中一位。嗱，我就希望戴耀廷不要因為我到你就清病不離，我就一定要屌你老母，我鬧足你屌老母最少兩年，我係咪？如果你戴耀廷不能出現呢，我就一定見一次我就屌你一次，我告訴你在這個節目我一定就會屌你重炮，是吧？你不要借頭借路啊。所以我明天會打電話問學生的，我告訴你不是講笑的，他啊試過跟我同台的了，你知不知道很多年前是粒爹都沒有的，你明白？所以呢即是一陣間我哋就會，我唔記得咗嗰、那個即係具體時間，好似晏晝嘅喺邊度。咁一陣間咧就阿峰將嗰、那個上網揾一揾嗰、那個嗰、那個行程啊，咁我可以擺出嚟俾大家睇下，然後希望大家去捧場 ，OK？ 就唔係撐我場，去捧係大教授，大教授場，係咪應該咁啊？係嘛？嗱，我就想問阿教授啦，咁你而家覺得而家咁嘅環境，香港有咩可以做咧？ 香港其實 台灣你而家做嗰啲嘢有啲咩值得我哋去借鏡嘅咧？同埋你覺得而家呢班人做嘅嘢，即係係嘛？誒嗱，而家嗰個所謂民主回歸派就喺度好多行出嚟就話，誒冇啦咁啊！而家咁，但係就對本土派嘅興起咧，佢哋又唔係樂觀其成喎。阿陳建文教授講咗一句，希望佢唔好傷害我哋嘅核心價值。叫都唔知嗱，你係總編輯，一陣間你講啦， 我講，誒講啊，教授講先啦。 而家我覺得最大問題其實台灣、香港都係嘅，即係和諧慣咗之後咧，就清流政治當道，但係呢唔係真係清流喎，即係有啲感嘆啦。因為其實舊年開始嘛，舊年開始佔中咩？你諗下佔中一開始咧，後屘其實好多犧牲嘅喎，即係犧牲。而家諗翻轉頭，值唔值得先？譬如你幾個報紙俾人恐，幾個媒體俾人恐嚇噶嘛？舊年六七月啊，咪俾人打又搏啊成噶嘛？咁 AM 七三零啊，俾人抽廣告噶嘛？即係好多人咧，就為咗佔中咧。就即系可能即系唔知系天真啦、盤算啦，即系都投入好多嘅。 系開啲地一、地二、地三。 咁樣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一路一開始佔中咧，哎，我上次都翻嚟嗰陣都有去過，即 係嗰啲 D D 一、D D 二。 唔係去過佢哋啲討論嘅。咁啊，戴耀廷有嚟。咁我其實一路嘅疑惑就係話，即係唔好講話你講咗咁耐佔中，點解又唔佔啦嚇？咁因為即係佢始終都講明話呢個係策略，呢個係籌碼嚟嘅啫。咁我其實一路以為咧，就係話如果呢個籌碼，即係你明明知道唔得嘅時候咧，你就應該要玩真嘅佔中嚟壓過去噶咯。咁我諗緊最好時機，咁梗係七一啦。咁七一後來即係最終又唔知，即係最終又唔係佢哋帶頭噶嘛，最終係學聯佢哋，即係話即佢哋學聯都等唔切啦，都唔知道你班喺度搞乜嘅。黃之峰淨話，因為戴耀廷又話有第二輪咩國際符唔符合國際標準，又要討論一次噶嘛。咁啊，黃之峰自己個臉面 Facebook 上面都話啦，哇！即係佢都唔知佢喺度，佢心諗定諗緊乜？即係戴耀廷，我咧大對我真係唔係批唔批評嘅問題，因為你一開始咧都冇講清楚，即係成個過程你嘅想法係點樣？點解大家跟咧？其實唔知點跟嘅。咁你到最後咧，而家你一句話，我玩完，喂你係揸 fit 人喎、啊！你而家一句話玩完，大家完全而家失敗主義籠罩住喎，成日。我听我去中大有讲啊，唔好败己失败主义啊！而家失败主义就系、是、即系起咗个头，结果咧唔玩、啊，你都冇占个钟，预演占钟又唔系你策动嘅，跟住搞唔掂，而家又话十月一号，即系你十月一号定唔知咩几多号啦，我唔知佢哋到底几多号啦吓，最终即系点啊？即系你而家闸啊落咗啦。咁你到时搞几大呢？ 咁你又要筛选，你自己又搞筛选，即係可能暴力啲嗰啲又唔得啊。 而家已经有啲帮佢喺度吹啦，譬如人民力量啊，即係嗰个副主席啊，而家啲网友话俾我听，我未经证实啦，因修讲就话呼吁呢就唔准热血公民参与占中啊嘛。 我呢个我讲过㗎啦，讲过㗎啦。 屌你諗乜你㗎，你真係黐撚线㗎，我鍾意俾差人拉都唔得啊，屌你諗因修讲食撚错药咩。 我讲过啦，佢应该心目中有。 而家个问题呢就係话佢原本你而家都话你自己已经失败啦嘛，咁你失败嘅话，你仲有冇呢个嘅即系大众嘅授权？因为你而家打去占都唔知道为咩嘅，因为你都话失败啦。 唔系因为嗰个政改方案已经无药可医啦嘛，系咪？ 系咯， 攞个闸啦嘛。咁你当初占中就系话希望佢俾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嘅政改方案， 所以就话你已经冇咗嗰个咩啊？嗰、那个唔系合理性啊，嗰、那个。嗰、那個權威啊，你個權威其實已經係墜落咗。 因為當初你提呢一個建議嘅時候，大家眼前一亮，覺得咦有得諗啊，係咪先？咁唔係即係喺呢個可能就其實就講到尾就用公群眾公民抗命嘅方式嚟迫使共產黨係嘛讓步咁樣噶嘛，係咪？咁當然呢個都係好戇居噶啦，係咪？即係大家都知道嘛。咁但係至少俾好多香港人覺得就係話，咦係法不自重，屌我有得十萬八萬人或者幾萬人坐喺中環唔走，你點樣清場啊？係咪先？到你要動用解放軍或者水炮嘅時候，你數幾萬人，喂呢、這個已經變咗一個國際新聞。去到呢個地步，有人要犧牲，有人要俾人拉，有人可能要坐監，有人可能會受傷。咁呢個就轟轟烈烈啦嘛。當初我哋期待嘅畫面係咁噶嘛，大佬係咪先？你而家所有话要搞占中嗰啲人，屌你，包括你支持占中嗰啲人，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个咁嘅画面出现呢？冇呢个画面出现，你达到啲咩目的呢？达到唤醒群众，共产党好撚扑街，系人都知啦，系咪？ 唔系，其实成个从七一到八月底咧，最关键系咩咧？最关键就系、是，因为佢哋一路都盛传咧，八月中啊，点样就要占噶嘛？咁但系中间出咗啲咩呢？出咗，喂、哎，你知中共噶啦，你信佢点啊？打阿肥佬礼咯，系嘛？打你嗰啲咩所谓政治献金咯，唔理有冇啦。总之你嗰、那个你泛民个正当性又被削弱噶啦嘛。再加埋人哋又搞一坛反制嘅运动，咁你根本 连、那個、派钱噶 啦，系啦，连空你连占中嘅空间都冇，你成个运动啊！ 但系我想问下教授咧。即是你太陽花學運你在場啦，其實太陽花學運點解會搞到香港，點解搞唔到咧？ 唔係太陽花學運第一個逼出嚟嘅，嗱、啊，即 係唔係我問到你最簡單啦？佢喺一下，佢哋度一度就話佔領呢、這個立法院，即刻做就做到喎。咁我香港香港都搞， 問題搞帶頭搞嗰幾位唔係真係諗住佔啊嘛。咁你嗰陣時阿林非凡啊、陳慧婷啊，佢哋嗰陣時係諗住要佔噶嘛，但係唔知道會唔會俾人踢出嚟咁解啫嘛。 但係有好多支持後來咁咪成勢咯。 唔係你即係你根本唔係真係諗住佔嘅，前言又卻有陣時係不對後語。 嗯， 咁你點樣耗？ 即係簡單講啦，台灣嗰度啲人。谂住去做就真系做。 其实咁样讲嘅，应该系占中三子咧，期待，因为你七一已经预演咗占中咧，咁佢食住条水咧，就想话逼咧，即系呢个中共咧做谈判，咁啊边个代表谈判咧、嗯？你又冇份噶嘛？ 系啊， 咁啊，梗系 三个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梗系泛民嗰啲去噶啦，咁又唔系你去谈，咁。其实好奇怪， 唔系因为好多， 但系其实佢哋系一伙嘅、啊，教授你唔知，佢秘书处就民主党啲人， 唔系一伙，唔系一伙归一伙，但系我意思就系话，咁唔系你哋去谈，咁啊边个去谈咧？咁啊泛民去谈，泛民去谈咧，头先都讲啦，即系私底下噶嘛，黑箱碰面噶嘛，即系其实我有啲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开心嘅，真系，即系你私底下谈，咁你谈嗰啲咩咧？即系又唔公开讲嗰啲咩？即系咁，你同以前你私底下谈咪一样？ 即系你基本上谈判秘密谈判梗系私底 嘅，唔系咁啊 嘅秘密谈判。 唔系咁，你最少你要交代，即系成个过程里面系点样啊？咁你后屘又冇交代噶嘛？你净系话哦，倾咗啦，我哋反映个意见啦， 咁等你聽乜？大佬，你中共我諗啊，佢2004已經諗掂2017點搞噶啦，成個都係做一場戲俾佢睇啫，咁搞法。 所以都係你都係唔睇好噶啦，係嘛？即係而家佔唔佔得成咁？即係我而家都 唔係啊！問題佔佔得成都冇辦法扭轉局勢啊！ 唔係啊，你仲一樣嘢啊， 驚住 唔係嘅，你人多咪得咯？ 係人唔係，但係就算你人多都有好大問題啊！就係而家你佔中之後個目的喺邊度啊？在哪里是会认为这一场占中运动是成功，现在不要讲出来。 你不是要显示你对抗共产党的力量或者勇气，不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先？ 目的是什么？你讲。 你可不可以推翻个政改先？是不是？譬如我们在立法会提全民制宪，如果你肯支持大家一起来当公投这样，喂，都是一个大的压力来的，不过你没有人支持我而已嘛，是不是？ 啊！你嗰樣嘢，你嗰樣喺度搞緊蘇格蘭， 蘇格蘭。所以 唔係，其實而家批評咧，就係你問翻逼翻佢哋，你到底個目標係咩先？你唔好喺度做戲嘛。 而且呢個目標唔可以講到空泛嘅， 係咯， 一定好清楚、好清晰嘅。因為點解？ 我而家 呢牽涉到就係，如果你做到之後，究竟你要喺邊度停啊？ 唔係，你而家就我呢個佔中要求推翻而家個政改方案，因為你冇聽。 啱啦。 咁你唔系一开始又话哦，我失败咗，啲策略唔成功。喂，你老早就知唔成功啦，老实讲。 我能成功噶嘛？你要点可以即系用呢个占中嚟要挟共产党？而咧呢个占中就停留喺港嗰度嘛？你话我实牙实齿做一次，咪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教授个时机问题嘛？你讲讲咗17个月，但系你冇，你中间做咗啲咩嘢咧 ？D D 一、D D 二、D D 三，跟住电子公投啦，做咗好多呢啲嘢，但系。都是为占中做前期准备的啫，是咪？咁你点解要占中？要喺个政改方案，即系嗰个架构出嚟之前，之后咧，唔系之前咧？如果你要要挟佢嘅，哦，原来你用舆论话我要占中啦，咁但系又讲唔到个占中嘅具体方法，咁你就要挟到佢噶啦。你咪依个问题，大家我哋理性啲去分析占中，即系好吸引人嘅。OK。有啲人话：我屌你个占领中环，我哋有冇枪先？好多种谂法噶嘛。我和平占中，咁和平占中即系点咧？咁佢上次我预演咗噶啦，七一，屌你就系瞓喺度唔喐，咁等佢台系嘛？咁但系你点解要喺个政改方案，即系嗰个所谓由人大常委会去定嗰个政改框架拍咗板之后，你都先至打算去占中？点解唔系喺之前？去佔中，咁你先產生咗個力量啊嘛，所以我哋成日覺得，所以我而家都好佩服黃洋達嘅。低温佢哋一講佔中，黃洋達鳩做，咁呢個鳩做咧就累到黃洋達就日日俾人打啦，包括到咗今日為止，屌你老母都俾你崔少邦日日喺度喐鳩佢，不過崔少邦係冇力嘅，崔少都冇力，咁啊即係唔撚使理佢。咁但係事實上就係、是。佢講中咗啊嘛，講中咗重點喺邊度？嗱，我嗰陣時我都冇佢咁先知先覺，我都仲以為可以搞，但係你想點搞先？我知道你點搞先？你係咪攞公民提名呢一個做條件？冇撚得傾㗎啦，就要公民提名係嘛？你可以有提名委員會，但係一定要公民提名，係咪用呢個先？你全部講唔出啊嘛，大佬！到最後你接受呢個外國傳媒訪問，你就話我失敗啦。作為如果即係逼佢要提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我哋失敗嘅你佔中，你都未佔失乜撚嘢敗咧？你明唔明？而家成日喺度講佔中佔中佔中，喂係個 future tense 嚟噶哥，唔係一個現在進行式嚟噶，又唔係一個 past tense 嚟噶，係屌你仲係未來嚟噶係，你一路未來啊嘛，你明唔明？大家要聽得明我講乜噶啦，係嘛？嗰度大撚鑊噶嘛，而家跟住你而家又喺度暗示，屌你乜10月1日，咁然後又要揀人去指明啊，屌你我哋唔撚準去，係咪？ 唔係指明唔準去呢個都難嘅，因為你唔係淨係呢班人有呢咁嘅即係唔同嘅睇法噶嘛，其他人都有噶嘛。咁如果你話即係指明先去，嗰度一定唔多人噶。你知名都去嗰度唔會超過你能夠影響到佢嘅人數噶嘛。 喂，教授，你有咩建議俾呢班即係和平佔中啊，或者民主派嘅人咧？對而家呢個咁嘅即係政治嘅困局，你自己作為一個喺台灣而家嗱，台灣咧，即係我想講下背景啊。台灣至少都有個民主政治，有政黨輪替。即係梁教授作為一個在野學者，係嘛？佢都係不斷去批判，即係無論係呢、這個即係執政嘅人，同埋而家啲反對黨，係咪？ 咁佢呢個批判嘅動機係好好明白嘅，就係、是、佢要即係、就是、你第一你呢個在野黨都好啦，你反對黨你有機會執政，佢都係要監察嘅受到係嘛？執政黨更加唔使講啦，屌你而家同共產黨勾結，我唔信你添啦，係咪？就認為呢個執政黨應該落台添啦，係咪？但係執政黨落台，民進黨做執政黨嘅時候，咁你一樣係要去監察佢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即係教授而家台灣就喺度擔任一個咁嘅角色。咁即係喺一個香港人爭取民主嗰啲人嚟講，就覺得台灣呢個係 happy problem 嚟嘅。OK， 屌你而家仲喺度爭論緊咩叫普選，幾大鑊咧？你話係咪？即係好似阿鍾守康話齋，屌人哋講緊食麵包啊，定食大米？你老母喺度講緊食屎定食飯？食屎好定食飯好？你而家仲停留喺度研究緊食屎好定食飯好？大家爭論咩叫普選，咩叫真普選，咩叫符合國際標準普選？台灣咧就連。底要选嗰个咧就系屌你九合一选举，屌你呢个九合一选举咧就系人都有得选，屌你咩要当选嘅人讲紧两万几人个公职人员，包括个里长、乡镇长系嘛，乡镇代表一路去到县市长嗰度，市长系嘛，市议员同全部都系选噶啦 ，OK， 咁佢又有佢嘅问题嘅 ，OK 系嘛，但系我哋而家唔系，我哋讲紧。屌你有冇得選特首咧？咁佢話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不過邊個選我話事，係嘛？我哋而家仲喺度爭論緊呢樣嘢，係嘛？即係話你究竟係食屎啊，定係食飯個階段啫？台灣就講緊食大米好，定食麵包好，定係地溝油好咧？個坑渠油係嘛？定係食用豬油？個分別就喺呢度啊嘛，係咪？咁但係台灣都有佢問題喺度，台灣問題同我哋香港有一個問題係相同嘅，就係面臨共產黨嘅威脅、並吞、操控，係嘛？所以呢樣嘢咧。即系教授同我哋咧，就大家变咗，即系喺呢方面就有一啲， 唔系佢始终隔住个隔住个台湾海峡嘛，我哋冇呢个 咩啊，隔住佢而家准备起桥咯，琴日先 po 咗张相， 有自驾游啊，屌你个神仙， 有啦，好快佢，哎，共产党已经规划， 台湾咧而家又以香港嚟作为一个。即係反面教材嘅，你明唔明？所以教授而家喺台灣嘅角色係越嚟越重嘅，因為佢港仔嚟噶嘛，你明唔明？即係教授就喺香港大學畢業，係嘛？咁又喺英國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嘅政治學博士啊！你唔好睇佢即係啊，即係咁後生咁啊，係牛津大學嘅政治學博士，而家台南政治係好出名嘅教授嚟嘅，係嘛？咁佢喺台灣，佢就係不務正業嘅呢條友，你明唔明啊？屌教書梗係教啦，係咪？ 唔係，而家二十四小時反政府啊！ 二十四小時反政府。 喂，咁點解佢點解唔掟你走咧？嚇？點解唔掟你走咧？ 反政府，我哋可以自由反政府啊嘛！暫時暫時都仲可以抗共、啊。 冇共產黨嚟就係得，共產黨嚟咗你就收工，即係咁樣。 唔係，佢嚟咗啦，好多特務過嚟啦，咁佢唔敢喐你啫，暫時即係。影響力仲細嘛，因為你始終台灣你搞台獨嘅都好多人，咁但係即係而家我覺得即係香港點咧？翻翻去頭先個問題咧，香港我覺得即係唔好認輸咯，同埋你搞清楚，搞清楚你想做乜，即係好明顯咧。而家我嘅諗法好簡單嘅，因為其實英國簽中英聯嘅聲明嗰陣時咧，有個伏筆嘅，伏筆係咩咧？就係話因為英國冇承認。嗰陣時簽個條約係咩不平等條約？即係話，即係呢個條約其實某個意義上可以仲有效嘅。咁我呢個聯合聲明咧，只係將主權交俾呢個中共。咁如果你 賜權俾香港人， 係啦，如果你違反咗嗰個聯合聲明咧，咁呢個 contract 係咪？是不是冇效先？ 但呢個唔係一個協議嘅，呢個 joint declaration 嘅啫嘛。 係咯，所以佢唔係我意思話，某個意義上，唔係呢個約定啊嘛，都係一個約定嘛，某意義上一個約定啊。但係呢個約定咪冇效咯？我的意思即係咁樣啫，就係呢個約定冇效。咁所以鬱敏嘅歷史而家提咩重新立約啊？呢個係完全有道理嘅，我完全贊成嘅。即係因為我讀。政治哲學咧講以前咩？ 唔係香港人聽唔明嘅咩叫重新立約？屌你呢個社會契約已經係無效啦嘛！我覺得你明唔明 啊？我嗰陣時 即係我哋嘅講法就係呢個社會契約係無效。係 啊，我嗰陣時話時話讀阿洛克嘅喎。 哦 ，OK。 即係社會契約論嗰啲咩始祖嚟嘅喎。咁啊，好明白啊，鬱敏佢哋教緊啲咩嘅？咁咧就呢個係一個好有可能嘅一個方向。咁同埋其實同台灣而家嗰個嘅要做嘅嘢咧好類似嘅。咁但我呢度顺便讲返一样嘢喎，即係好快啫下。 即有啲嘢咧，我哋都要搞清楚。即如果你认定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咁你点样？点样有咩理据呢？咁我一路咧一路思考咗好耐啊。其实系咩呢？就系、是、话香港人又好，台湾人又好咧，好大程度上咧系俾一个所谓中国人嘅中国史观咧影响咗。简单嚟讲就系话，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华民族包括好多个族嘅。你中国五千年历史咧，夏商周好清楚嘅，一个个分好清楚嘅。咁咧不理边个族统治咧，都叫中国。喂，呢、這个边个发明噶？ 冇咁嘅事嘅，以前 呢个孙中山佢哋发明噶嘛？孙中山佢哋系点啊？孙中山佢哋话哇， 五族共和， 清朝哇，原来清朝咁唔系原来清国咁大嘅、哦。咁大个清国，哇！又包括呢个西藏，又包括新疆，哇！嗰啲红苏碌眼嗰啲叫都包埋入嚟，咁点搞呢？咁啊，发明咗一个中国咯，唔系中国呢个现代嘅意义咧，系孙中山佢哋发明嘅。以前有冇中国呢个字咧？呢个词咧有，但唔系咁嘅意义。所以现代意义嘅中国，或者中华民族，或者现代嘅意义嘅中国系中华民国，系孙中山讲嘅。中華民族， 你睇翻孫中山民族主義講得好清楚噶啦，即 係 嗰個。 咁我的意思係話咧，我哋而家反對嘅係咩咧？要諗清楚呢個所謂中國人嘅中國史觀，特別台灣同香港，我哋係咪接受先？清國嘅人、滿洲人，我都同啲滿洲嗰啲後代傾過嘅。啊喂，大佬，你係咪中國五千年其中一個朝代啊？唔係嘅喎，人哋清國係滅咗。嗰个明国啊嘛，灭咗个明国，咁啊建立清国，咁啊清国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咁啊打晒落嚟蒙古啊呢都打，哎好劲喎！你嗰阵时其实话事 犀利噶， 咁啊清国啊清国同香港签，喂咁你而家清国同英国签完之后嗰、那个，诶、欸、清国唔见咗。咁香港应该还俾边个咧？ 清国 咁咪应该还俾中华民国咧？其实唔系还俾中华人民共和国噶。咁点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话佢有五千年咩中国？所以咧就 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 领导， 中国领导 西藏又自古以来， 哇而家存在紧啊！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你谂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系自古以来，要你 系啦， 都拥有西藏。西藏以前叫吐蕃，屌你唐大宗仲要搵个啊只公主嫁俾佢，屌你 系啦， 又系你嘅。自古以来都系中国嘅领导。 总之而家佢啊财雄势大啊，大声个话。但是问题喂你讲你的那我都可以讲我的。所以如果不可以认清楚这个所谓中国人的中国史观，而是发展出一个比较正路的中国史观，喂你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不是你咯，关我什么事呢？你不可以说新加坡都是你自古以来的，有 你所谓的华人住得多的你的啦，马来西亚都是你的啦。 新加坡那些华人你不要说他、哎、你是不是中国人，他问 我是华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华人。 喂，咁你呢个国， 我讲华语，佢唔系讲国语，屌你！ 呢个国家认同系现代嘅发明嚟嘅啫嘛，你点可以夹硬执俾人嘅啫？咁啊冇计啦，英国咁啊卖咗俾卖，摆将香港啊卖咗，咁而家又唔理。咁點咧？咁 嗰陣時佢哋用一個國際法個角度就咁樣嘅，因為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係聯合國嘅，即係中國嘅代表。咁佢繼承咗呢個中華民國嘅，即係所有嘅嘢都繼承咗。咁啊，但係中華民國仲有喺台澎金馬啊嘛，嗰度大緊鑊。咁啊，如果實際上台澎金馬都冇埋咧，咁佢即係合理地就即係你講佢係即係掠奪又好，乜都好，係嘛？咁你中華民國呢個仲喺台灣啊嘛，台澎金馬啊嘛，係咪有效管治嘅地區？仲有一個叫 ROC。喺度嘛，系咪？ 咁所以我嗰阵时觉得英国咪戆居咯。 佢如果话我交俾中华民国，你真系企捻咗喺度 喎。你倾咩？因为你都揾错人倾嘅根本。 我揾咁唔得啊！但系佢英国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系中国嘅代表啊嘛。 好咗啦。 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国。 问题系英国人都搞唔清楚个中国史观啊嘛。咁英国人都搞唔清楚英国史观，话哦，你而家佔領咗嗰塊土地，咁所以咪就係、是、哦，就同你談咯，唔係同你同邊個傾啫？喂，咁你都唔同香港人傾，有冇搞錯啊？你而家 是不是 先？所以我哋有啲人回应你咧，佢话香港同中国冇关系嘅，中国得一百年历史。我哋休息一阵先。 嗱，咁啊，学到嘢啦。 上往栋笃村，磁力王搞差香港。11月7日，8号、9号，九展沙河撑双王，够你！记得买票啊！ 门票通理琴行有售。